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啊？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烟花灿灿，爆竹声声，永恒的魅力，春节特别节目，全球音乐家穿越时空，陪您过新年。具有魔鬼般演奏技巧的帕格尼尼是19世纪小提琴演奏技巧革新的先驱，由于他无与伦比的演奏的技巧影响到了后来的小提琴作品，甚至钢琴作品对技巧的写作，而他的乐曲和演奏对李斯特、舒曼、布拉姆斯、伯劳兹、拉曼诺夫等人的创作和演技都有着深刻的启发和影响。他也是打破了不朽的伟人，只有作曲家才能获得的公认的法则。今天永恒的魅力音乐人生，我们要走入的就是魔鬼小提琴演奏家也是作曲家帕格尼尼。我是王卓，欢迎各位。我们就从耳边的旋律开始吧。耳边的音乐是他的 D 大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帕格尼尼的小提琴，这是他的D大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帕格尼尼他的一生是丰富的，丰富的人生也必然是跌宕起伏。在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帕格尼尼，他的确非常的才华横溢，也是风流倜傥的，而且对于帕格尼尼的手有着特别多的描述，那是一双不可思议的手。一般的小提琴家必须在高把位才能用一三指在两条弦上拉出八度音，但是据说呢，帕格尼尼可以用四根手指在四条弦上拉出四个八度，这相当于手掌在弯曲的状态下，食指和小指指尖的间距至少要20公分以上。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可以试一下，就是你的食指和小指的最大间距是多少呢？帕格尼尼他的身材是瘦长的，拉琴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情绪激越，如痴如醉，就好像是魔鬼附身一样，技巧十分精湛。这也是后人，也是在当时的时候，他的崇拜者把他称作是魔鬼附体了。那我们现在能听到的是帕格尼尼他的音乐，但是没有录音，我们可以听到他的录音呈现。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是多么的幸运啊！好了，继续来聆听吧。在上半时段的时候，特别为你准备的就是这样的一段非常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这里充满了浪漫主义的精神，气势磅礴，炙热的感情力量和创造性的这种幻想力交织在一起，好像要形成的是要冲决某种东西的力量。感受一下吧，音乐当中的力量撞击你我的心灵。 Thank you. 3450评价说，此刻我们听到的帕格尼尼的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这是他的第一首小提琴协奏曲，是小提琴曲库当中的经典之最，向帕格尼尼致以崇高的敬意。关于帕格尼尼的小提琴协奏曲，有人说这首第一 D 大调的协奏曲，如果说就是 D 大调的，可能有着大不敬了，这不是一首协奏曲，而是一匹喷火的战马，帕格尼尼骑着它驰骋于欧洲大陆，所向披靡。从1828年到1834年，帕格尼尼先后在奥地利、捷克、波兰、德国、法国、英国演出，每到一地就会在当地掀起一种帕格尼尼热，小提琴魔鬼是人们议论的中心，商贩们也是趁机发财的，出售印有帕格尼尼肖像的手帕还有领带，还有呢就是帕格尼尼牌的糖果、点心甚至牛排，当今的追星族的摩登风景早在那个时候就已经上演过了。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成这么好的房子啊？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帕格尼尼他在欧洲各国巡回演出之前呢，名声已经是远播到各国了。他的24首小提琴随想曲完成在1805年，在那之后呢，乐谱传出了国外，外国的同行们认为这些曲子艰深复杂，无法演奏。尽管如此，随想曲里并没有包含帕格尼尼独创的小提琴的技术最复杂的部分，那里没有人工泛音，左手拨弦技巧也只在第24首里面出现了。那他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就是我们此刻所听到的，这里面复杂的演奏技巧展示给人们的时候，立刻就引起了轰动。那里的人工泛音的神奇的音色是人们闻所未闻的，连珠 pause 的这样的左手的拨弦更是令人惊战。这些技法呢，也是完全出乎人们的想象的，无法理解帕格尼尼怎么能够完成这么高难度的演奏。这一切呢，不仅当时的音乐界是望尘莫及，就是后世的音乐家，直到本世的小提琴音乐家都是难以驾驭的。本世纪的一些演奏大师，像奥地利的克莱斯勒，有一次在家里向朋友们宣布他已经探明了帕格尼尼双人工泛音的这样的技巧，并且他自己已经能够掌握了。他背转身去在小提琴上奏出了帕格尼尼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当中的人工泛音段，当他转身过来的时候，人们发现他只是在琴弦上奏出了双音中的一个声部，而另一个声部却是用口哨来吹出来的。原来克莱斯勒和前辈大师开了一个玩笑，那这个故事呢，也是足以证明了帕格尼尼他的技巧是何等艰深。了解小提琴技法的朋友可能会知道，所谓的人工泛音呢，就是要使琴弦分段来震动，需要在一条弦上按照一定的音程关系，用两个手指同时按两个音高，一实一虚，再加上弓子的配合，就可以达到这种高八度的泛音，音色有一点像吹口哨的。拉人工泛音要有这样精准的音程，否则就拉不出声音，或者是会发出很难听的声音。那在小提琴上奏出个别单音的人工泛音其实并不难的，只要耐心的慢慢找音准就行。奏出一个曲调确实非常难的，因为前后两指之间的关系是在不断的变化，而帕格尼尼的人工泛音是在两条弦上运用四个手指奏出两个声部的旋律，这种难度我们可想而知了。因此也难怪当时有人相信帕格尼尼在演奏的时候就是有神魔相助的。 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帕格尼尼的演奏在当时的时候，不仅仅是普通大众会去追随他去听，在当时的很多著名的作曲家们也成了他的观众。就在1828年3月维也纳的首场演出以后呢，当时尚在人世的舒伯特听了他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就是我们耳边的这一首，他说，在帕格尼尼的琴声里，我听到了天使的声音。和帕格尼尼同时代的欧洲文学家几乎都听过他的演奏，而且呢也是不惜笔墨地描写他，像大仲马、巴尔扎克还有斯汤达，他们都在自己的小说里提到过他。而歌德呢也说，他的琴弦上展示出的是火一样的灵魂。海涅更是用大段的文字详尽地描写了他在舞台上的形象。在他笔下的帕格尼尼更加的神秘苍白，神经质，全身黑色，就好像一具僵尸。但是当他一开始演奏，一切给人不快的印象就烟消云散。永恒的魅力，音乐人生。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的是小提琴家、作曲家帕格尼尼。帕格尼尼给人神秘的印象，他马不停蹄的巡回演出几乎榨干了他的生命。他曾经九个月的时间里演出了132场，平均两天一场，可以说在他的身后留下的大笔的钱财里面是渗透着他的汗水的。人们无法想象他的大批作品是在什么情况下完成的。由于这些作品中的大部分的创作都是在旅途当中，所以音乐史专家至今也是无法考定他们确切的写作年代。现在出版的帕格尼尼小提琴协奏曲全集共收录了6首协奏曲，其中第6首是1973年才被发现的。虽然被编为第6号，但是经研究认定它应该是帕格尼尼创作的第1部协奏曲，而现在我们听到的第1小提琴协奏曲应该为第2部。根据对帕格尼尼演出情况和书信文件的记载呢，帕格尼尼的小提琴协奏曲应该不少于10部的，除了今天出版的6首之外，其他的都已经散佚了。在下面时段的时候，我们会依然回到帕格尼尼的世界，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一会儿再见吧。 正月初一到初五，平谷区春节文化庙会欢迎您。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赏雪何须行千里，红灯京二四合院房山圣林山雪乡欢迎您。 The weather。 您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天气晴朗，受冷空气影响，上午本市出现了3到4级偏北风，阵风有6级左右。午后北风持续并逐渐减弱，气温高于昨天。总的来说比较适宜户外活动，由于空气干燥，请勤补水润燥，同时注意防火。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 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过年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展览方面的消息。爆竹声声辞旧岁，千家万户贴春联儿。春联儿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早在唐代开元年间，民间就有在门上张贴吉祥喜庆之语的春联模式。敦煌遗书中也有春联三阳始布四序初开之记载，可您了解春联背后的故事和习俗吗？2月2号到3月31号，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的戊戌新章国博春联展，希望用这一蕴含民族文化传承和时代精神的艺术形式，带您辞旧迎新。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国水墨艺术走到今天，对世人起着美誉的作用。而被称为后传统水墨的中国当代水墨，在继承传统水墨创作技法经验的基础上，对既定的审美规则和趣味进行了质疑与挑战。2月4号到3月4号，后传统的告白当代水墨作品邀请展在中华世纪坛展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中华世纪坛在此期间展出的展览还包括信仰考古、明清非遗文物展、中国眉山文化的脉动。眉山文化是在中国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过渡的进程中，相对最具文化原生态的地域文化典型之一。展厅里这些跨越了时空的物质实体，还原了那些传承了上千年却又迅速消逝的信仰内容。首都博物馆2月8号到3月18号，瑞犬望春风博物馆里过大年，让您揽尽各类与犬有关联的文物。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成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回来，我是王卓。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的这位音乐家是帕格尼尼，他是小提琴演奏家，当然也是作曲家，而且呢他还有一个定位，就是吉他演奏家。他的生活当中这样的几件乐器，小提琴还有吉他，当然了他还会演奏中提琴。在他的很多作品当中，也有人用这些乐器来演奏他的版本，譬如下面我们所听到的他的第24随想曲，就是由吉他来演奏的。 格尼尼耳边我们所听到的第24随想曲是用吉他来演奏的版本。帕格尼尼给人那种神秘感呢，其实还有其他原因的。他很少和音乐的同行来探讨专业性的问题，而且不收学生，没有人看见过他练琴。他仔细地看管自己的乐谱，不允许出版这些作品。他只有出神入化的小提琴，四处去打天下，尽量多挣一些钱财。这一切都使他的名声很成问题，但是呢，他又不是一个守财奴。对于陷入困境的音乐的同行呢，他就会慷慨解囊。他曾经赞助过柏辽兹20000法郎，这在当时可是很大的一笔钱的。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他的帕格尼尼A 小调随想曲这样的一个经典的录音，是来自于帕尔曼演奏的。 却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长住，长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帕格尼尼的演奏是将小提琴的技巧发展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为小提琴的演奏艺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不仅影响了后来的小提琴作品，也影响了后来的钢琴作品。他还将吉他的技巧运用到小提琴的演奏当中，带来丰富的小提琴的表现力。也是由于他的技巧保密，所以他生前出版的作品非常少的。著名的音乐评论家布拉兹称帕格尼尼是操琴工的魔术师，而歌德评价他在琴弦上展示了火一样的灵魂。曾经有关于帕格尼尼的一个事，就是他在伦敦演出的时候，整个音乐厅里的人都如痴如醉的，一根蜡烛倒下来点燃了乐谱，这都没有人发现，幸好一位观众醒了过来，扑灭了火焰，才没有酿成大祸。帕格尼尼后半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演出生活当中度过的，这使他的健康损伤很大。在1840年5月，他在法国的尼斯去世。弥留之际，他还拿起了小提琴做即兴演奏。他去世以后，教会的人说他是追随魔鬼去了。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一起走进的就是这样的一位音乐家，他就是帕格尼尼。那他是魔鬼吗？